锁定 FM 九五九，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玲。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那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点歌节目，同时欢迎所有的听众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亲朋好友。 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轻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九。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那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范文芳的《一个人生活》。那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也有朋友问了，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的这首歌叫什么呢？一开始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送给自己或者送给自己喜欢的人。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哲学家》。 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任何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什么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探索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辣美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想又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慢慢慢慢忘了些麻烦。时间它静止吗？我想想未来，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 非常活泼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范玮琪的《哲学家》啊。那我对范玮琪的了解呢，应该是从他的一首歌叫做《黑白配》开始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活跃的歌曲啊。范玮琪可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呢，听说他不仅仅是歌唱的好，而且这个学历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么在这里，同时也提醒大家，欢迎所有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呢，与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也许下一首歌就是你点的歌哟。另外呢，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那商城里面是有红码头的专场，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而且我们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都是这个商超里面都有卖的产品啊。所有的朋友呢，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500的《你是我的花朵》。 高楼遍地，霓虹闪烁，胡同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到长头。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 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深处舞动在人群和拘束，拉着我不要掉走，我在你背后挡风。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管你心藏满多少困惑，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你是我到达那开心的人。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来自伍佰的一首《你是我的花朵》，伍佰的声音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特色啊，他所唱的几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另外呢，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商城里面有红码头的专场，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保证每款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哈。如果是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来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

么比我更清楚？你以为爱对世界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但我就一嘴好心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传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的道说我也告诉他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走人包，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唱吻别 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啊，那周杰伦可以说呢是咱们的这个正能量的偶像，唱了很多的歌曲，对我们的青少年呢都有一定的这个指导的意义啊。那么在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来自美国的甲肝在北京爆发的风险是不大的。那么近日呢，美国发生了22年以来呢最大规模的人传人的甲肝疫情。目前在加州啊，一共有581的人被感染了。那么对此呢，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啊，自从2009年以来呢，北京甲肝报告发病的率呢维持在10万分之1以下啊，那到了2016年呢，已经降到了10万分之0.65，已经处在了甲肝低流行区。那甲肝的输入北京呢，造成的大规模的爆发流行的风险其实是并不大的。在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呢提醒公众啊，如果从甲肝疫区回国的话，发现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乏力和食欲减退等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我们的医生旅行史啊。好，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送给自己或者送给家人，也许下一首歌就是来自你点的歌曲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期待不如花的惊艳和自在，我说我怎么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那么期待，爱是等空的魔幻，第一天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那么期待，爱

接下来为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下周我们将会迎来首个健康北京周，北京市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经达到了2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三倍啊。但是健康素养水平中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不能够满足人们防控慢性病和传染病的需要哈。所以呢，北京市卫计委就表示啊，将在今年开始设立健康北京周，时间将定在每年11月的第三周，也就是从下周开始啊。今年的健康北京周的主题呢是普及健康生活，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好了，继续来听歌，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我就只想和吧，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方向，你说我身上的坚强，我说你世上的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一样，你说我世上的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好听的一首《花房姑娘》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健的哈一首歌曲，他是在1989年演唱并发行的，那也是他词曲唱一手包办呢，是他自己填词，然后自己谱曲，并且唱作的这样一个作品。这是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中的歌曲，我相信刚刚说到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大家也都听过哈。这首歌呢翻唱率也是非常高的，《花房姑娘》啊，我记得好像陶喆也翻唱过，对吗？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是来自 SHE 的《波斯猫》。 有你穿一条线，紧紧跟着脚尖，无敌深的瓦片是他的琴键，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